好，翻嚟星期二得到啊， 系有 Tony 嘅星期二得到。 嗱，咁啊，今日咧录音嘅时间系九一八，咁啊，九一八事变，咁啊，几多周年啊？唔记得喎，85周年啦。咁啊，出街嘅时候咧，应该系9月20号嘅星期二，照旧星期二出街啦。咁啊，今日提早录音啦吓。咁今日有我 Tony， 大肥， 有大肥。咁啊，变咗咧。要同大家讲翻嗰个，即系我哋嗰个台啦吓。其实严格嚟讲都唔可以话系一个台嘅，不过咧就有两三个节目咁解。咁啊嚟紧咧，我哋咧就会同呢个234咧就加强合作嘅。咁啊，我哋都会转播佢哋啲节目啦。咁佢哋亦都会转播我哋啲节目嘅。咁啊嚟紧就可能会搞嗰啲叫做即系咧。策略性合作吓，咁啊，呢个叫做产生协同效应，大家悭翻啲成本吓， 系啦， 将我哋而家将我哋一个极之低嘅成本再降低少少，再压缩少少吓，咁啊，务求咧系可以即系唔使话去勾人哋嘅货金， 啊，亦都唔使众筹， 亦都唔使筹钱吓，咁啊，即系做节目，讲真，你唔系为咗兴趣，为咗赚钱咧，就真系唔好做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但系咧，因为我本身工作关系咧，咁啊，我都可能嚟紧嗰啲时间，可能都会减少啲喺节目出现啦吓。咁咧就呼吁下，睇下有冇啲咩网友有兴趣多少少嘅，咁啊可以即系我哋睇下拍一拍大肥咁样啦。咁啊之后我可能会减少，即系一个可能一个月嚟客串一两次咁样啦。啊，咁啊。逐渐减少翻我做节目嘅时间，因为即系坦白讲嘛，讲即系可能太过热心参与嗰啲叫做组织啊，或者嗰啲叫做社运啦、其实浪费咗自己好多时间嘅。基本上咧，呢几年都搵唔到咩钱嘅。以前搵一年钱咧，呢四年加埋都唔够嗰一年嘅数目咁多吓。咁啊，详细亦都唔想再讲。咁变咗咧，都系努力搵钱啦，冇饭开，冇人可怜你嘅，系咪先？咁啊，第一节咧，我哋即系记住啦啊。咁啊，做都好啦。咁啊，记住大家都要 subscribe 我哋嗰个 YouTube channel 啦，因为我哋嗰个系会快啲嘅，有节目咧第一时间上嘅啊。咁啊，讲讲啲时事先啦，大肥啊。 好啊。 大肥，你睇下最 hit 嘅嘢，其实都系讲新界嘅啫， 系啊， 冇其他嘢好讲噶啦吓。 即系而家呢单嘢烧到埋梁振英啊，一众高官啊，张炳良啊，全部啲团地波啊，呢啲全部烧晒身。我谂经呢一次，真系啊，呢个梁振英真系无望选特首，因为你唔知道嗰个风波究竟有几大，因为一路系咁吹。嗱，我讲少少个背景啦。 系， 我本身咧就有间车房，同埋有两个朋友咧就喺嗰度做运输仓嘅，喺车房就系讲紧嗰个我哋叫福喜车场。其实 嗰度即系边度啊？即系新界 横州，即系而家横州嗰笪地话万七尺嗰度，唔系万尺单位嗰度，嗰度咧嗰笪地咧。主要咧就做少少货柜场，其实做俾人做仓储啊，做车房啊，做洗车节油嘅。以前咧系好多嘅，咁咧就四蚊一尺公价嘅，成个里面横州都系，就喺正中检对面。咁啊变成咗咧好多嘢唔掂咧，就喺嗰度处理啦。有阵时咪验车唔合格啊，咁啊走去嗰度整一整，跟住过去啦。咁亦都有好多车行嘅曾经。咁咧，我讲翻件事啦，嗱，即系同呢件事唔知有冇直接关系。咁咧就今年年头，上年年尾出通知，地政署就话要全个横州呢笪地啊，即系起万七尺，咪万七个单位呢笪地啊，就全部要收。 系， 咁啊，全部地政署影晒相，就话咗今年三月份啊，四月份要搬噶啦，全部要拆晒搬。 系， 咁咧就。咁我有个我哋个车，我哋帮衬多间车房咧，就四周围揾地方，咁佢知道揾唔到，啊，因为远，咁呢笪地方比较近路边， 嗯， 咁咧就卒之咧就拆晒啲嘢，因为佢有铁棚啊，有货柜啊，咁我嚟装零件啊，各样啊，咁啊烧焊啊，咁，咁佢拆晒，咁拆晒之后第二个月咧，啊，就通知翻佢，即系嗰啲有势力人士通知翻佢，可以继续租。 哦， 咁咧佢又搬翻入去再起过，咁一搬一 一拆一搬咧就唔见咗十几皮。 系 咁啊？点解会系咁咧？你地政署影咗相噶啦嘛？ 系啊， 话明嗰、那个诶、一定要限时要迁拆晒你哋，然后要收地啊嘛。 系， 但系一个屈未十。啲背景人士话可以租返俾你，咁而家横州你就一件都冇拆，跟住我哋本身你都知啦，我自己本身系地盤佬，咁喺里面呢我识得有啲人嘅就同我攞立青皮，即係嗰啲即係刨咗出嚟嗰啲 咁样呢，又叫搬又叫唔搬，咁政府咁样玩嘢 ，cam 政府啦，应该系咪？应该叫政府赔钱？ 佢唔系，佢因为佢唔系直接同佢租嘛，佢系同嗰、那个即系同啲势力有背景人士租噶嘛。 哦， 咁啊，只不过人哋 叫啲有势力嘅背景人士向政府 cam 咪得咯，佢哋实 cam 到噶。 系咁啊，真系唔清楚啦。不过即系搞到咧，就成个咧天怒人怨，其实喺里边咧揾食，因为而家以前咧就上水，即系上水啊，同埋嗰个。嗰、那个叫咩啊？落马洲嗰度咧，其实咧系好多喺嗰边搬落嚟嘅，即 系 因为嗰边咧而家咧就因为要起水货城，咁啊搏命收地咧就填平咧就我嚟即系做约做供应水货，咁啊变咗呢啲人咧都喺嗰边迁拆咗，然后走过嚟嘅。 哦， 而家又要即系咧香港就嚟咧所有嘅车房啊，尤其做大车咧，基本上咧都冇得做。 哦， 咁呢笪地，咁我头先讲翻啦，同我哋攞泥，攞呢、這个，攞呢、這个诶， 沥青 皮铺过条路，将嗰啲咧有一窿窿坑坑咧，就全部铺翻晒佢。 哦， 咁咧铺翻晒佢，即系话换句话，呢笪地咧，即系有牌租，有牌搞。 哦， 系咪啊？如果唔系，你唔会抌钱噶嘛？ 啊、 有势力人士抌钱出嚟重新铺过晒、啊， 即系用一百几十年噶啦之后啊。 啊，咁我唔知啦。咁啊，呢单嘢。佢话火烧身烧得咁旺盛，咁你点睇啊 ，Tony？ 嗱，依单嘢咧，嗱，我哋首先要讲讲背景啦，因为咧，从2012年咧，大家如果唔系话善忘咧，都记得咧，有个叫小桃园饭局， 即系我上次讲菲律宾话同我哋收蟹嗰间欢乐楼， 系啦， 咁、啊、另外佢又开咗间小桃园嘅，即系少年食神嗰、那个，即系自曾银千自杀死咗嗰、那个， 系。咁咧，小桃園飯局裏面有啲咩人呢？基本上咧，鄉議局嗰啲都齊曬噶啦。另外咧，有啲江湖上好出名嘅人物啦，乜四眼乜啦，上海乜啦，阿仔仔啊，諸如此類嗰啲名，好可愛、好 cute 嘅啲名，全部都啊。咁咧，咁大家都知道啦，梁振英咧。一定系笼络咗好多嗰啲绿林中人咧，江湖人士系撑佢，咁变咗呢个咧，好明显就系一个黑特首嚟噶啦，吓、啊，咁所以咧，早几年大家都老实讲，我记性好过好多听众少少，咁啊，练月增写过一篇文，叫做咧特首涉黑实可相亏，梁振英咧忍唔住就出律师信告佢，因为咧系督众死穴啊嘛，系咪？咁你呢个梁振英咧？好明显佢同嗰边嘅嗰个叫做呢官商黑乡咁梗係好密切嘅勾结住啦，联系住啦，係咪？咁呢个联系住呢基本上係真係血脉相连。嗱点解呢？其实如果有啲即係好多网友都好其实住喺新界区呢係人都知㗎啦。大家都喺同一条村。大个仔一细细嗰阵时同村兄弟一起玩，大个咗有人当差有人做黑社会好正常。到黑社会搞事嘅时候，差佬又嚟帮手，因为自己兄弟嚟噶嘛，系咪先？ 同村兄弟， 佢哋全部都系同村兄弟嚟噶， 同姓嘅， 佢同一条肠噶，同一个阿公噶，嗰、那个真系阿公，唔系三点水啲阿公。所以即系你老实讲，你去到佢哋嗰边，好似以前我哋有啲网友喺嗰边俾啲黑人乜搞，转头有个差佬嚟啦，调翻转头系嚟恐吓佢，系咪？系咁嘅，好正常嘅。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咁先唔正常，系咪中国人呢啲叫血浓于水嘛？ 乡情 系嘛？血浓于水啊！ 乡情 喂，佢哋系亲人嚟噶，系真系喂，大家一齐滴血，嗰碗血系可以融埋噶，系咪？所以咧，這個、呢个咧唔好即系点讲咧，根本就系一个呢个乡议局同埋一个黑帮，基本上咧系同一样嘢嚟嘅，结合咗一齐噶啦，系咪？咁变咗咧，佢哋。政府一定是欺善怕恶的啦，唔使讲呢个政府系嘛，你恶啲嘅或者利益，佢哋梗系倒过去一边噶嘛，系咪先？加上咧新界嘅农地咧，有几大地产商不断喺度收紧，系嘛？咁呢啲地产商基本上就系靠住呢班人帮佢收地啊，系嘛？咁你睇，你如果大家睇《窃听风云》第三集。 都知道啦。嗰、那個六國集團點樣起樓係嘛？點樣去恐嚇啲嗰啲人賣個丁俾佢，跟住套丁，跟住起樓係嘛？ 因為套丁唔係而家噶啦，譬如我自己本身咧 套咗二三十年啦， 唔止啊！我話俾你聽，我早我自己有個親人啊，佢自己本身咧就娶咗啲圍村嗰啲姐姐，咁佢咧就做入赘女婿咁啊，入落去佢哋嗰啲村度住。 咁有冇丁咧？好似冇噶，系嘛？ 佢女人冇，但系咧就佢老婆嘅細佬咧，當時等錢使，我而家講係三十年前，嗰陣時買個丁權都五萬蚊，即係原來一個人一出世就五萬蚊，而家當然唔止啦。 而家好似話三十幾萬啦，聽講啊。 係啊。咁所以 因为佢新界咧，好多人咧系有地冇丁嘅，有啲咧系有丁冇地嘅，即系佢有个丁权，但系冇地。咁亦都有啲人有地多，咁啊走去买啲丁权翻嚟咪起楼咯，系咪？咁佢哋话咧，一间别墅有冇系200万到？咁佢哋好兴起孖屋嘅，两间咧个即黐埋，到咧你又攞只火纸啊，将佢打通，就变咗1400尺一层、4200尺3层。 系 喂，咁嗰啲孖屋卖到好贵喎，卖到成3000万嘅。3000几万两间， 系啊， 咁你谂下啦，400万成本加埋两个丁，系嘛？ 几日 几日皮？地牢系啦，可能仲有个地牢啊，通常都有添啦。 而家以前就冇嘅，而家就通常都有。 而家佢哋起完之后，之前报纸有卖过咧，起完之后封咗佢，攞咗火纸个地牢再 起， 即刻攞嚟用，又可以多好多，系咪？嗱咁啊，依单嘢咧，其实即系牵涉到咧系一个好庞大嘅利益，因为逢系地嘅话咧，一定系好大利益噶啦，系咪先？因为你谂下啦，嗰笪地本身如果系农地，都系几百蚊，咁将佢咧改变用途，先外嚟做下。摆下货柜，跟住慢慢咧又卖埋俾发展商起楼，嗰啲利润系讲紧二三十倍，系咪？ 可能唔止啊，因为其实佢哋就系先破坏咗你嗰笪地方本身原有嘅用途。 系啦，然后咧你塘毒死晒呢啲鱼， 跟住你 又填咗，系啦， 跟住你哋嚟睇，跟住咧就地政署政府部门嚟睇咗，哎呀都冇办法再复原翻噶，咁啊跟住转做租地破坏地，然后咧就跟住就再变。 住宅系啦，住 边屋。其实咧，而家呢套手法咧，大陆都系咁。 系，其实每个地方咧，嗰、那个地产嗰个叫做脉络都系好相似啊。因为你最值钱就系改变用途嘛，即系你将一样嘢由唔值钱改为值钱，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商机嚟噶嘛，系嘛？同走私一样啦。你譬如有啲地方啊，嗰个好似你卖白粉一样差价嘅，有啲出产地就好平嘅啲白粉，系嘛？ 系啊。 你去到美国，哇！啲白粉就升几百倍噶啦，就系咁解啫嘛，系嘛？咁你一个地，香港咧，其实最值钱就系地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喂，炒开少少地，上个礼拜啊，李嘉诚执咗件笋嘢喎，咁啊，即刻咧，即刻股价都升啦吓，执咗件咩嘢咧？九套山 丽平路。 系啦，244000尺， 楼面面积， 楼面面积244000尺，8000蚊尺买翻嚟，仲要比市价，仲要比估值高七成，边捻个估咧？嗰啲价高七成， 吓， 即系嗰度你估4000几蚊尺，4000-5000蚊尺，你估九套山？喂，老实讲啊，股价嗰条捻样，你收咗几多好处咧？呢个首先唔知啦，我谂唔少。第二，竟然啲发展商咁捻无良吓。俾李嘉诚最高价嗰个买，喂，李嘉诚出手已经出名低噶啦， 系啦，冇错， 佢都买到地，即系啲发展商仲无良过佢。 不过佢有死证嘅，就系、是、佢条路， 系 系单程双程路，但系每边一线上落， 系 一路佢，但李嘉诚呢幅地上到顶噶啦， 系咁佢嗰度咧路可以起嘅啫，因为咧第二个就唔得，李嘉诚就乜捻都得，佢可以甚至乎系政府帮佢第日起捻埋条路上去。我话俾你听，系绝对有可能嘅。第二个计唔到呢条数，佢计到嘛？你知唔知好多嘢系冇可能做到嘅嘢，就系李嘉诚得嘅。150蚊尺地你买过未啊？1997年马鞍山酒店嗰笪地，佢就150蚊尺买翻嚟，系150蚊港币啊，唔系美金啊。 嗰阵时董建华又唔同啦。 佢话有溶洞啊，嗰笪地下有溶洞啊，发展唔到啊。佢发展就冇溶洞噶啦，解决晒噶啦个问题，系咪？大家心照啦，呢啲嘢嘅，即系好多时都系嘅。你一个地方有冇路入去，村屋都系噶。有啲村屋如果冇路入去，嗰啲地唔值钱噶， 唔值钱。 你一定要有路入去先值钱噶嘛。 即系你而家你平斜，即系讲近沙头嗰边啊，即系和敬山嗰边啊，啲村屋其实好平啊，几十万可以买到。你唔好话几，但系因为就是交通唔方便， 系。 一架专线小巴只要一塞车，全世界死晒喺里面噶。 系 佢而家发展大东北，其实就系 就是令到呢啲屋地会变钱啫嘛。 系，梗系啦，即系你每一个地方咧，你一改变咗嗰度嘅面貌，我话俾你听，以前我节目讲过咧，一个灯口位啫，个斑马线一改变， 系 可以将嗰个铺由5000万变到3亿啊！系咪？當然係經過一段時間。 李嘉誠，李嘉誠真係買得唔貴啊！因為佢其實下底已經起緊富豪酒店噶啦，即係佢而家麗屏路啊。因為我做過三個地盤，我4年前開始做到近期九道山一條路直上，我就而家已經淨係做樓盤發展嘅，已經由冇嘅到而家，李嘉誠已經第6個噶啦，一路起上去。 仲有一個問題咧，香港地。越贵嘅嗰啲楼，嗰啲住宅嗰啲 house 咧，越贵咧，啲路越烂嘅。如果你有搭过的士去过香港嗰啲路，越系豪宅，越系顶级豪宅咧，条路越烂嘅，越细条越窄嘅。佢几乎想唔俾你去，最好你唔好去，系咪？佢最好派直升机出入，最好冇路，真系嘅。所以咧，路唔系一个问题，喺豪宅嚟讲咧。路反而唔系最主要的， 唔系喎，佢丽屏路嗱，好似头先你讲嗰个尺价咁， 系 真系豪宅嚟嘅， 系啊， 系讲认真嘅，真系咧，你系人烟唔到嘅，望住佢而家上高系望住成个吐露港嘅， 系啊， 就佢最高位添， 系啊， 实望到，咁望住方圆，望住嗰个景好靓啊，即系我觉得佢而家呢个位比佢以前嘅绿茵山庄仲要靓， 靓，咁第日嗱卖翻两皮几嘢一尺， 系啊，佢而家嗱， 我已经当时已经计咗帮佢计咗条数啦。8000元地价，6000元建筑成本年利息，系咪就14000尺？嗰度最少咧，第日咧你卖2.5皮，咁啊赚净赚11000尺啦，11000尺啦，244000尺，27亿都赚，系咪？另外唔计发水，系嘛？佢可以再发埋水，乜鸠嘅环保露台，乜嘅车房，样样嘢呢度偷啲，嗰度呃啲，政府又省佢几万尺。 喂，李嘉诚再投资买地，可能就一个警号，就话屌你老味，梁振英真系冇得捞。 嗱，有人咁讲， 系啊，真系个。 其实咧，嗱，呢啲两样嘢咧，可能有少少关联，有亦都可能系冇。点解咧？生意人角度执够硬嘅，点解唔买啫？边个上台我都买噶啦。但系有个问题，啲人喺度讲梁振英咧，大家忽略咗两个人。第一个叫孙明阳，系上个礼拜。呢条友出咗名系缩骨鸠嚟， 系啦，冇错， 稳阵到叫做神仙骑神仙咩？过铁桥系嘛？骑咩？骑楼底大钢盔系嘛？威也吊灯笼，人哋咁讲。咁呢啲人咧，稳阵到咁样都够胆出嚟讲呢番说话，系嘛？话梁锦松有晒班底啊，跟住话系啦，要出嚟选。喂，冇人俾胆佢唔够胆出声噶。呢条友好捻保身嘅，系咪先？所以咧。梁振英冇得入闸嘅机会系超过一半，系直情冇得入闸。 唔系啊，佢一吹梁锦松，即系话换句说话，就系董建华转舵，因为你嗰啲爆大镬，那个第四嗰、那个即系城报嘅第四人就其实个个都估到系董建华噶啦，系你撑过梁振英。而家梁振英知道个势唔好，就预先出口术就捧咗梁锦松出嚟先， 系 啊，跟住打击你胡苏贞。 其实去年我都已经估噶啦， 系啊， 去年已经咁估，因为咧董建华你从佢同呢个习近平嗰个关系嗰种身体语言话俾你知，佢、啊、就系梁振英后边嘅太上，呢、這个好明显嘅。当然佢啲人话点样，喂，梁锦松都唔系好人嚟噶啦，不过咧应该冇梁振英咁冚家铲。咁我哋咧都系将嗰个事实或者将我哋分析嘅话俾你知，唔系话我撑呢个阿松系咪？不过如果从嗰个机会上，佢系好大嘅， 系啊， 系嘛？ 热身咗咁耐咯， 佢其实准备咗好耐噶啦，佢有晒班底，系上面中央咧。当日有个系边个讲出嚟咧？话啊李鹏飞话咧，引述一个香港唔系即系。中共最相信的香港人，其实呢中共在香港最相信有三个人，第一个叫董建华， 第二个 叫梁爱诗，因为梁爱诗咧系地下党嚟嘅， 冇错， 冇结婚嘅80岁老女人，系嘛？佢做律政司， 成身人买咗俾共产党， 佢冇错啦，佢终身为共产事业奋斗嘅，系咪？ 系啦， 第三个就系梁锦松， 冇错， 共产党信佢多过信梁振英，因为咧。你谂下，佢主持黑石系几多同即系咧，系帮大陆同大摩买咗好捻多债券，收埋嗰啲回报翻嚟嘅人，一个系好重要嘅财金，嗰、那个财金官员系信到，系一定百分百信任先会咁做嘅。 同埋你董建华早两年嘅时候已经搞致富，其实搞致富就系无非就系同呢个 搵班底， 系搵班底， 系啦，咁只不过话到最后尾同阿曾财爷两个边个链咧，就唔知啦。因为咧，我摆到明阿曾玉成咧，就系、是、支持，即系成班土共咧就支持呢个胡苏曾。 胡苏曾系啦，嗱，咁如果胡苏曾同埋呢个梁锦松一拍咧，其实就相形见绝嘅。胡苏曾坦白讲唔识经济嘅。 系呢个我知啦， 即系咧，佢咧严格嚟讲就攞个算盘，一加一等于二。哦，今年有200蚊啦，咁我攞50蚊去买餸，剩低105蚊凑起佢啦。佢就系呢种人，根本就系唔系完全唔适合做财政嘅，系完全一啲经济都唔识嘅人。啊，所以咧揾佢嚟做咧，可能贪佢老实嘅啫，冇嘢噶啦，冇嘢好噶啦。 啊，野心唔够大。 野心大唔大唔敢讲。咁另外咧。大家忽略咗，另外仲有一个人系完全忽略咗，冇人睇嘅，就系、是、曾荫权。曾荫权连续做咗六七日头条入嗰、那个 AM 730访问嘅专访，佢喺度讲梁振英嘅嘢啦，即系叫做咧，从来暗春嚟噶嘛，俾人打压咗咁耐， 系啦， 突然间出翻嚟，而且咁高调，佢既然有咁高调，即系话上面。俾膽佢，同孫明陽係同一條線嘅佢。 哦，即係唔會告佢啦。 係 交換條件，因為始終而家根本上白韻六就本身就係共產黨員。 係啦，啊，即係告佢咧，我諗都應該唔會嘅，可能睇落去告你唔到啦，或者咧，因為嗱一個叫做卸任特首，如果俾人告咧，就好大鑊嘅。共產黨都要保持翻少少面嘅，係嘛？第一个脚送下台，第二个又坐监，哇！ 第三个贪污， 第三个又系要系嘛？要贪污，又话 官商黑结， 又话涉黑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好大机会咧都应该放过佢。咁同埋咧，佢咧就话港独，真港独咧就搞唔成，假港独自然消失噶啦。佢根本就系暗示紧梁振英一手将呢个港独议题吹大。喺佢嘅时代系冇嘅，佢自己讲 系啊。 从嗰方面嗰个叫做。暗示啦，系好大暗示嘅。我觉得咧，基本上可以印证咗同啊成报系互相呼应嘅，即系话港独呢班人，甚至乎系佢一手捧出嚟，佢未必系直接俾钱，佢可以用政策上，用其他嘅嘢去打压其他人，扶佢哋上去。咁你即系老实讲，你一搞呢班人，佢哋咪成为咗光环咯，有光环。 系啊， 所以我话。喂，完全取代黄之锋呢个梁天琦就系咁嘅原因啫嘛，系咪先？ 唔系啊，你其实好简单啫嘛。梁天琦好似石头爆出嚟嘅，同梁仲恒啊、尤惠贞一样 系啊。 系啊，除咗黄台仰同埋郑锦满喺雨伞嘅时候，你仲见到佢两个又冲出嚟搞啊搞。 系， 但系其实你 系、哦、真系梁天琦系爆突然 爆出嚟冇噶，你哋啲人真系唔好咁幼稚。点解有个咁嘅人成日话佢点样？我就系问啦，你。突然间爆咗个人出嚟，呢、这个人点样爆出嚟？咁喺雨伞运动里面佢做过啲咩？ 担任咩角色？系冇系冇角色 冇嘅，冇角色嘅。我哋都成日啦，嗱，阿 Tony 嗰阵时候可能喺旺角打，成日喺旺角打趸啩。我久不久咧，我放假或者各样嘢咧，或者夜晚咧，我揸架车，因为嗰阵时好奇怪，成个旺角唔抄牌嘅，任我摆，攞喺旺角行下。有阵时候我去金钟停低架车，又系噶， 金钟都唔抄牌噶， 唔抄牌，跟住我行落去， 冇警示份， 系咪啊？根本上就冇差佬嘅，唔抄牌。我过去喺旺角，我最中意十大书房睇漫画书，啊，停一架车，竟然停足3日。屌你老尾牌都未差过张啊，悭翻唔少钱。但系问题就系冇见过， 系 冇见过呢个人。但系一出事，年初一开始就突然间砰砰声出嚟。 嗯， 梁仲恒、尤惠贞都系。 啊，要梁仲恒、尤惠 贞。梁仲恒就本身喺呢个圈好耐，但系佢就冇出嚟搞。但系尤惠贞就有石头爆出嚟咁样。 哦，呢、这个系。唔系咁，佢哋咧可能即系点讲？可能有啲热心啲嘅，突然间 即系写咗500万支票俾你， 个样又市正系嘛？咁啊 包条女要咪几百万啦，系咪先好？ 咁啊就系拣呢啲人咯，因为咧老实讲，你挑选咧都拣啲养眼啲、好养啲嘅。即系而家你见到民主思路拣啲，全部都市市正正好养噶，系咪？所以话有啲组织系冇可能继续玩落去嘅，人哋市正过你好捻多啊，讲嘢人哋又识讲，系咪？你同佢拍埋根本就冇得比，系咪？人哋有1万票，你咪7000多票咯，好简单。呢个系选民嘅决定，系咪？冇人识噶，边个叫黄子轩啊？冇人识。 人哋要攞一萬票咯。 陳澤濤都屌你老咩都攞到呢個票數啦。 陳澤濤都攞萬幾票先。陳澤濤之前我有講過啦。我唔知嗰個消息係真定假，不過咧佢可以動用一啲佢好多嘅資源可以動用到，依樣嘢咧係大家都匪夷所思諗唔到嘅。 其實呢次選舉同埋下次特首選舉咧，全部洗牌噶啦，即係呢次洗牌啦，立法局。 係啊。 再洗牌成個系統，香港會變，即係唔知會變成點，我唔知道。但係由今日開始選舉完咗，其實變好似好多網台一樣，即係就俾我講兩句啦。即係咧已經係變咗噶啦，因為好多講選舉嘅時候，包括我哋啦，啊刺激收視啊博曬，即係啲 view 數特別高。但係咧選舉完咗之後，花生完之後咧 冇噶啦，玩即係停噶啦，因為咧。其实之前试过噶，即系我哋以前做节目嘅时候，那个雨伞运动一嚟，最高去到三万几嘅 download， 最劲嗰一集啊吓。咁后屘咧，一雨伞一结束咗咧，一清场咧，跌，得翻一成嘅咋，得翻几千嘅咋，一成一唔够两成啦吓，得翻几千三五千咁样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之前嗰啲 YouTube 最劲嗰条九万几喺迷，我哋自己都有万几， 加埋十一万几。 跟住咧，我哋平常嗰啲咧，好似上一集即系我再做上一集之前咧，系加埋 三万， 好平均喎、啊。每一节都有万，嗱迷嗰边每节两万几，我哋呢啲每节万几，加埋咧平均都有三万几，即系平啱啱好嘅，唔会话一节八千，一节九万咁，唔会嘅。但系咧嚟紧一定系跌好多噶啦，因为始终咧你嗰个议题过咗啊。大家都知道，即系你话可能嗰个叫政治啊，或者嗰个叫做咩啊？时事嗰度咧， 注意到啊， 大家都集中注意咧，就会好多人去听。咁之后咧，即系我都话啦，嚟紧嗰个我哋可能我自己都一定淡出噶啦，可能减少做节目嘅时间。首先你冇咁多时事讲，系嘛？咁嚟紧可能最多讲多饭就系梁振英嘅啫，冇乜嘢。 三月玩完啦， 冇嘢讲噶啦。咁我哋可能譬如你讲下啲民情啊、民生嘅嘢，讲多啲见闻，咁可能会好啲啦。譬如你做生意遇到啲咩事，讲下老千骗子大把嘅，即系呢样嘢咧，反而可以长讲长有，系嘛？咁啊，睇下到时老实讲啊，跌多跌少系有咩所谓咧？又唔系揾食，系咪又揾唔到钱嘅？系咪先？即系你话兴趣。纯粹兴趣嘅啫，即系嘥咗你时间。老实讲，我都系即系啲时间都系工作紧要啦，系咪？咁冇可能可以放低自己的工作嚟搞呢啲嘢噶，系咪先？ 系啊。 咁啊，依个叫做朱海迪咧，嗱，因为你一个叫做官商鄉黑勾结，咁啊，其实就牵即系最终就恐吓咗两个议员啦，其实三个，另外嗰个叫做有个姓李嘅。秃秃地头个区议员都俾人恐吓，咁你喺元朗区议员一定系紧噶啦，咁另外叫做尹兆坚同埋朱海迪就俾人恐吓啦，系嘛，咁搞到朱海迪又要话搬去立法会住啦，系嘛，喂，呢个真系世界奇闻嚟，一个候任议员会咁样俾人恐吓法，呢个真系全世界关注噶， 系啊， 嗱，调翻转头啊，我绝对唔敢，我绝对相信佢哋唔敢咁做。朱海迪有啲咩冬瓜豆腐，自己撩鼻屎，大力少少撩算咗个鼻啊，都系话你哋啊，你哋走唔甩嘅。 因为呢单嘢咧，唔系净系香港政府个问题啊，而系共产党唔容许咁做。你搞你，如果你朱海迪有咩事咧，共产党本身就俾除咗俾地你哋利益，你使即系乡事派搞咗，你大陆嘅利益系好大。所以我成日话，好似姓文嘅。成条黄江线判个老细即系黄巴啦，姓文噶嘛， 文火太 系啊，佢哋本身喺上沙下沙族全部做土皇帝嘅，即系深圳啊，佢哋上高同族嗰啲人咧又攞晒香港身份证，即系中票呢啲啦，咁啊两边咁打龙通，好多嘅利益喺上高大陆系好大份利益嘅，即系我可以好咁肯定，即系。利益太大，我为咗呢个人呢次，譬如你横州根本上可能系一年一亿，十年啊十亿生意嘅啫嘛，租金系咪啊？十年十亿生意都唔够共产党打个圈俾你，咁样。所以我话咧呢单嘢朱海迪一定冇事，因为咧 一定吓佢嘅， 系吓佢同埋， 因为咧你绝对唔喂呢个政治风险好卵大嘅，绝对唔会俾佢哋乱嚟嘅。我话俾你听，而家反而咧朱海迪咧系最安全。 因为你哋嗰啲人讲到明要搞佢，边度够胆搞啊？搞佢哋咪即系你哋一定上身嘅，一定全部上晒身 嘅。啊，可能都话啦，好捻快就屌你老母，全部喺深圳见捻到共产党，叫你哋屌你老母上嚟， 即刻俾人掌，即刻俾人掌掴啦！屌你老母，喂，你哋依度香港而家你玩晒啊？ 系啊， 喂，香港仲系共产党玩捻晒噶嘛？共产党最忌乜嘢咧？系地方势力太大， 同埋 一定消灭你嘅。即係好似當時葉家啫嘛，你喺廣東省建立到咁大人物，咪一次過打散曬你啦，叫你葉選平去北京做官啦，跟住將你所有嘅好似啲蟹咁樣嘅剝撚曬啲爪，會俾你惡嘅。 即係好似烏陷一樣啫嘛，你嗰條村你唔認共產黨，你認林祖戀嘅。喂，摆到明一习近平打贪我啦，人哋唔使你，系喐你咪喐你咯， 一定喐噶，系啊， 喐你之余，人哋中央都唔出声， 系啊，唔出得声， 因为唔出声，因为你坐大咗你啊嘛，你林祖呢，你成条村啊，佢惊附近嗰啲人全部以你为首嘅 各行啊，系啊，要好大， 佢所以你唔好以为打贪啊就啊个习近平乜嘢系好人，阿恩生有阵时。即系又兜翻讲阿恩生几句啦，就历史嘅节目时间够，咁我就话啦，即系。呢、這个世界共产党就冇好人噶， 呢、這个 啊，唔好善良意志咯，咁样。 系 啊，呢次讲到呢度啊， 呢次讲到系啦，讲到差唔多啦，下次翻嚟再倾。